人们都说啊，这个开始怀旧呢，就意味着自己老了啊。那翻天翻地的把各种旧物翻出来存起来留个纪念，那天在夕阳下的奔跑就是我们逝去的青春的。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刚才的一首歌曲呢，叫做是胡夏的《青春不停跑》。那么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依然跟青春是有关的。水木年华呢有一首歌叫做是像青春一样的怒放，没错，青春呢就意味着心态要年轻，那样呢你时时刻刻都会在青春里。那歌曲当中呢有一句歌词也写得特别的好，说我想回到那个自由自在的青春时光，不回头的奔跑和狂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怒放。 今天我又彷徨路上，看着冷漠的人群和夕阳，心中泛起那些过往，刹那间眼泪不停地流淌。 昨天曾经年少轻狂，奋不顾身为爱疯狂，依稀想起你给我温暖和忧伤。 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光，不回头地奔跑和狂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 绝望，生活充满迷惘和渴望， 多少次失去自我和主张，多少次忘掉年少模样。 我想回青春一样怒放。 OK， 像青春一样怒放，来自水木年华啊。其实呢，听到很多他们的歌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自己曾经发生的很多的故事，无论是在校园里还是刚刚踏入社会，水木年华的歌曲呢总会带着一股冲劲儿和带着一种回忆的。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更多的想象，同时呢也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好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那下面这样一首歌呢，一定是在那些年我们一直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啊，是来自戴娆戴果的一首歌，叫做是绽放。这首歌呢不叫野花啊，我要变成野花开在你身边，将我摘走吧，在枯萎之前。没有你，夏天我会更想念，因为爱情并不远。多么经典的词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来共同回忆一下来自戴娆戴果我们的绽放，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吧。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讲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江美琪，小美带过我们的亲爱的世界啊。那她自己也说，除了讲这片土地这个世界，其实呢跟孩子们的连接呢也会有很多的关系。长大之后呢一定要有很多不同的压力啊，那你是不是还可以保持单纯快乐的心呢？希望大家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都会有更多的能量，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微笑。那小美呢用最温暖的声线勾勒出世界的美好，给每一个人，给这个世界送上了一份温暖的礼物。小小的希望是爱的种子，小小的善意能够改变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亲爱世界当中的一份子。所以呢听听看下一首歌曲，在其中寻找一下自己的影子吧。 远远不停转，黑夜与光亮，雨和晴 做，总会有那么一首歌能够唱到你的心里啊，总会有那么一个声音能够治愈你的心情。那所以治愈系女生江美琪从出道以来呢，用一首首暖心的情歌陪伴着很多人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啊。那说到治愈系呢，我们再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也是非常强劲的治愈功能，叫做是 Need You Now。 那这样一首歌呢，其实在告诉我们，如果呢你不再被需要，那就说明你不再重要。如果你不再被需要了，不再被需要你的陪伴，不再需要你特殊日子的惊喜，那一个爱你的人开始 直和你算计金钱，那其实他已经算作是一个外人了。那人呢，最大的牵扯就是爱，那可爱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那就是钱计较。算清楚，那就是了断了爱，切断了牵扯。那如果说爱没有被融进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那又怎么能够算作是爱呢？是吧？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 Need You Now， 现在就需要你哦。 困难都太困难了，怎

惜马蹄前路有太远，途中停下，可惜此去要折戟沉沙。 战马开罐游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啊。我们说，当自己喜欢的明星或者是歌手越来越红、越来越火的时候呢，那不知道粉丝们会不会也觉得特别的高兴和特别的开心啊？那反正我是会的。那我会觉得自己喜欢了很久的人突然被很多人知道了，因为我自己喜欢的终于被大众所认可了，是吗？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 偶像来自金文岐，就要好好的安利给大家了。那偶像不仅仅是一种崇拜，更是一种信仰，愿你的思想和皮囊一样的限量。听听看来自金文岐带给我们的偶像蒋修琴。 仰视你瞳孔，陪你把错爱都安放，俯瞰我心脏的一丝星火也万丈，扮演你太阳，你抱影子里的伤，心儿我生来逞强，爱是一把枪，亲手交给你上了膛，我懂你善良是左手瞄准我心脏，你不用自救，我也不自导悲壮，千军万马由我来扛，但愿你别来无恙，像迷恋过偶像，这一张脸庞本什么模样，快乐过的悲伤，挚爱的排行，透过你皮囊窥探你心脏，你这悲歌任凭你来唱，歌中人是谁我也会吟光，我不算太悲伤，说来多平常，一万首悲歌换一万浓汤，好啊也别断肠，都不忘陪你做梦一场，被谁上了膛，人类都善良是左手瞄准了心脏，放弃了自救，辗转下一个胸膛，千军万马由谁来扛，让日子别来无恙，像你恋过偶像，这一张脸庞窥探你心脏，你这悲歌任凭你来唱，歌中人是谁我也会吟光，我不算太悲伤，说来多平常，一万首悲歌换一万浓脏，看一个个偶像，一张张脸庞扮什么模样，快乐大于悲伤，会更换排行，丢掉你皮囊弄脏你心脏，你这赞歌就由我来唱，唱到我遗忘，我也被爱上，有万人的宠爱，为一人的目光，一万首赞歌换一万浓汤，好啊也会断肠，只当我醉生梦死一场， 以前知道呢，金文岐写歌呢是非常贴近生活的，但是没有想到他的歌曲呢能够渗透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啊，难怪我们从他的歌曲当中呢都会有非常强烈的共鸣啊。好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轻松一下，你要为你推荐的是从中国好声音走出来的冠军学员李琦的一首告白歌，叫做是你的美丽啊。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要为想要告白却说不出口的人努力发声啊。那在乐上呢带点雷鬼调调的曲风，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呢是舒 舒服又入心。那如同李琦本人一样，简单诚恳，相处起来呢又舒服自在。那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呢，李琦和制作人王志平的沟通之后，很默契的在原有的歌曲的基础上呢，加入了很多的语气作为背景声，以表达内心的微妙情感。你的美丽这首歌在唱的时候呢，也是笑着唱的，就像是你听这首歌一样。我相信很多人的嘴角会是上扬的，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嘴角上扬的，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你的美丽》，顺便呢，也能够把这种好心情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好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儿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拜拜。 美得有点不讲道理，有点傻傻的孩子气，有点甜但是又不腻。我虽然开始写日记，每一页都少不了你，每个手写的小情绪我都堆叠得很仔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关系，只要遇见你我会突然没逻辑。你的美丽美得我词不达意，这首小小的小旋律我想唱唱唱给你。我有些心情，我想告诉你，但是我有一点忘记，对不起，就当我似无人语。你拨开刘海的秀气，美得实在不讲道理，有点傻傻的孩子气，有点甜但是又不腻。我虽然开始写日记，每一页都少不了你，每个手写的小心绪我都堆叠得很仔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关系，只要遇见你我会突然没逻辑。词不达意，这首小小的小旋律我想唱给你。我有些心情，想告诉你，但是我有一点忘记，对不起，就当我词无论语，陷入在暗恋的危险期。我想我就快要窒息，动不动我就会想着你，想你。你的美丽，我开始相信爱情。我想我该鼓起勇气，不是我怕来不及。我的心情，我写在我的旋律，轻轻哼着的每一句，是为了一句我爱你。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也没多久不见，青草味道的夏天，有你的诗篇都更加特别，温馨而冒险。Yeah, hey, 我们也该约个时间。 我们打把想念，不用都感觉。